谢池画过不少人像，画画的总喜欢观察人，道貌岸然的斯文败类有，粗莽放荡的谦谦君子有，可他更行相由心生。何峰这张一脸正气的皮囊，怎么就去做鬼了？他虽然混账，但不至于到这个程度。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，或许是那些不能说的秘密。何峰， 嗯， 你什么时候去的日本？ 2031年。 你一个人去的？ 对。 谁派你去的？何峰不回答了。谢池靠近他的脸，盯着他的睫毛，隐隐渴望些什么。你是国还是共？ 哼。 你是卧底吗？何峰不吱声。你还是中国人吗？如果是，你就哼一声，我就不问你了。他静静地等着，期盼着他能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。何峰翻过身，睡死过去。谢池坐直了，沉默地看了他一会儿。他被何峰抱得一身酒味，于是又去卫生间冲了个澡，水声哗哗。房间里没有开灯，极暗。何峰脸对着窗户，静静地看着垂落的纱帘和依稀有些亮光的窗外。那是一个更黑暗的世界。谢池洗完澡出来，何峰已经离开了。他在床畔干坐了很久，一点困意也没有。房间里有点闷，他将窗户打开些，换换气儿。窗一推，听到楼下不远处传来刺耳的欢笑声。他挨到窗边往外看去，是个日本人，穿着深蓝色和服，十分矮小，显得身上的衣服又长又松。他撅着腚冲酒屋里头叫喊，未得回应，忽然进去扯了个中国老头出来，一边拍着他的腰，一边对着他耳边笑着说话。离得有些远，谢池听得断断续续，总之是些侮辱人的字眼。他立在窗前看小鬼子玩弄那老头，推拉拍搡，又拿出刀来戏耍，吓得老头连连鞠躬。自1918事变，东北沦陷，鬼子在这建了个牢石子，伪满洲国，定都长春，改名叫了新京，表面看上去一片祥和，可他们就是披着人皮的鬼，甚至还不如鬼。现在日寇得寸进尺，恶爪又伸到华北，政府不抵抗，前签了个塘沽协定，紧跟着又来了个和美协定，日后不知又有什么丧权辱国的这个协定那个条约，而高官在后方灯红酒绿，放着小日本为非作恶，指着军队追自家人打来打去，可怜抗日联军艰难抵抗到如今，还在为粮食棉服发愁。日本人临走前一脚把老头踹在地上，还吐了口唾沫。他心满意足地走了，后面的老头点头哈腰，直到他没影才丧气地回去。谢池看得心酸，统治者都不作为，小老百姓能有什么办法呢？这日本人腰间别着两把刀，穿着这身皮，也不知是武士浪人还是兵。他一路哼着日本歌，摇摇晃晃地往西走去。他喝多了，又有了尿意，四下扫了扫，往一个偏僻的巷子钻。他仰着头，闭着眼，惬意地撒尿，嘴巴撅着，还吹起了哨。忽然，他声音停了下来，他半张着嘴，瞪大了眼，看面前的一堵墙上溅满了自己的血，下头的尿还在放着。他顾不上稳住那玩意儿，捂住脖子，怎么也挡不住喷发的鲜血，地逃了下去。不一会儿，他没了动静，死得不明不白，裤子还没提上。谢池若无其事地走过去，仿佛逛了个大街，顺便买条人命。他用的是何长治的刀， 这两年他用这把刀了结过不少鬼子汉奸的命，别的不说，他是真的锋利，出刀快一点，杀人不沾血。十七岁第一次杀人，宋莽那张死脸夜夜在他梦里徘徊。二十一岁杀了第二个，他连那鬼子什么模样都不记得。事情总是一回生二回熟的，他那寥寥的慈悲心早在爬出云寨的时候便消失殆尽了。可事实上，到如今他还是连鸡也不敢宰一只，因为鸡是无辜的，可鬼子该死。你对他们留情，他们就来欺负你、杀你、灭你的家、占你的国。南京作为首都，明里暗里数不清多少世敌汉奸，尽做偷鸡摸狗的事儿。那地图画的，一个店铺、一棵树都标记得仔仔细细。小鬼子把中国摸得清清楚楚，哪天真要打起来了，到时候他们的飞机八成也是一炸一个准。比鬼子更可恨的是汉奸啊，偏偏汉奸队伍不断庞大，他们就该被千刀万剐。谢池将刀藏进袖里，淡定地走回主街道，随意走到一个未关门的酒坊门口，要了三两酒，慢悠悠地晃回旅店。谢池这后半夜睡得十分安稳，一觉到第二天中午，出去吃了点东西，就听到有人议论昨夜死了个关东军小队长的事儿，他吃得更香了。今天没有车走，谢池还得在这儿待上一天，大白天没法乱来，他安安稳稳地在咖啡店坐上半个下午，翻翻报纸杂志。 你好，我能坐这儿吗？